这个可能是刚刚好，这个豪宅的主人买了这片地，开始盖房之后，整个盐湖就变成了保护区，就不能再干新房了。 哦、你看他买的这个地， 就赶上了最后一波，对。然后这个湖边等于是现在就是有两栋房子 啊、 哦，然后一共是他这个多大面积说不上来，可能300-400平吧，至少有、 哦。 然后另外是一个小小的一室一厅的小木屋， 哦、 然后那是可能是个阳光用的，所以它不是这个。 供游客居住用， 不是用，对，而且两个邻居之间相距，我觉得至少1-2公里吧， 哦、 就远远的能够勉强的看到彼此，然后已经看不到，肯定看不到那个村里，所以我们这个房子有个名字叫 Isolation Bay。英文 isolation、 嗯、对，背就是这个海湾嘛， 海湾 isolation 是隔离、哦、我觉得这个名字起的真是太好了，叫隔离湾、 哦、 因为它在那儿真的感觉就与世隔绝的感觉， 真的，我们看那个图片的时候觉得这个地方像外星人居住的 地 方，外星据点一样， 没错没错。然后就是你站在这个落地，就这个落地的客厅，然后面对就是大湖，然后那个门是可以打开的，虽然我没有打，它有一些就它那种四扇的大门，可以把那个门彻底打开。 嗯， 然后就感觉整个就是， 这湖就是我们自己的， 对，就 是 自家的 湖 一样，真的是湖主，对， 湖主， 哦，就是湖主。 还有一点，天气好的情况下，嗯、晚上把那个大门打开。溜到湖旁边，抬头一看， 对， 南半球的星空， 对，没错，就这种感觉，哇，简直帅翻了。然后当时这个湖还有，然后当时这个帅哥，这个小哥开着他的车、 uh-huh. 把我们带到湖边以后，就先开始帮我们打开了这个地暖， 嗯、 是吧？这样你不会太冷。 嗯。 然后呢，他还教我怎么这个生壁炉，然后他们真的用劈柴生的，然后自己要用报纸，用点那个助燃的，我也不知道是什么， 嗯， 什么制剂， 就是烧木头嘛。 对对，然后就开始生 火， 然后他还教我怎么劈柴，因为他摆 新西兰对吗？ 对，他摆了很多，就是已经劈成了，我感觉。有多大？就是我感觉应该是直径也四，直径也不知道多大，反正看起来大概是这个有我们小臂更 粗的那个， 对，有我们胳膊那么长的那么一块一块木头。然后他说，开始呢，你要先把它劈成2-3块，然后呢，等它火烧大了以后，就可以整块整块的往里扔了。 对， 都 有火势了。 对 对， 基本小脸盆那么大的，对，然后可以往里扔。 是取暖还是做样子？ 其实是就是你可以取暖，但其实主要是做，因为它晚上就你要不停往里添柴才可以。 哦，对对 对。然后所以晚上我们在的时候，在客厅玩的时候一直添柴一直添柴，然后到后半夜就大家睡觉了，第二天早上起来就没有了。然后那小哥虽然教过我怎么生火，但是我早上起来就凌晨我醒了以后尝试了一下，失败了，就没有点着。但是也屋里也不算太冷。 这个就是所谓的就是豪宅嘛， 嗯、 住了几晚？是一晚 就？我就住了一晚， 就一晚上。 对， 哦， 一晚。对，这个豪宅是30几厅啊，那算几厅？ 嗯、 反正 三室几厅。 对，那厅可能就有200-300平米，我觉得 很新西兰，卧室也很。 对， 妈呀，那300-400平可打不住我这个。 对对，然后那个。哦，它是三个房间，可以每个房间可以有一个双人床， 嗯， 然后呢就算个主卧，然后还有一个公共区间，它摆了3张还是4张上下铺， 哦， 3张应该是，所以它满打满算应该是那个房东告诉我能睡14户口人至少， 对， 但我们这次去了7-8个人，所以睡得非常轻松， 哇， 然后厨房也超大，大家做饭什么的，然后那个餐厅就在， 啊， 餐厅就是湖边上，哇，嗯，这个真是就是觉得 难得， 对，我已经无法想象一个就是抛开高科技的影响以外的一个更好的房子了。 而且这个酒店的主人也非常有用心，在这个还配备了高尔夫球场和观赏神兽的小农场。 对对， 是他自己准备的。 那个小农场就是刚才我们说的 那 个， 哦， 那 个 小 动物园。 对，高尔夫球场我没有去，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我们当时下小雨就没有去问这个事情。 嗯， 然后当时这个我还看到了，我还碰到了房东的主人，是因为我们入住之后呢，就决定出去买菜。 嗯， 回来做饭，然后买菜回来以后，我们开始说，嗯，这次就没有人。然后开到院里的时候，突然发现院里旁边有人有车，我说啊，不会遭贼了吧？然后那个人就主动过来跟我们打招呼，然后我当时 他是主人是吧？ 对对，然后他说， 哦， 啊，那个我是 owner， 我是主人，然后那个我给你们送点木头来，啊，送点木柴来。然后我说哦，好开心。然后他就跟我聊起来，他说你们是哪儿的呀？我说我们是中国来的。然后他说哦，那个我以前去过中国。然后一打听，他是这个新西兰以前的前国家队，国家英式橄榄球队的队员，然后他当年还可能是作为文化推广大使吧，就说他跟 交流过， 对，应该是他们队跟澳大利亚队在上海打过一场表演赛，但是这是十几年前的事情了 啊， 哦。然后就聊起来，然后他那个房子他自己造的， 哦， 然后就是所以无所谓造价嘛，他造价可能现在算，但然后他现在保险的，就买保险的时候算是，不到300万纽币，人民币1500万。哇，当时我挺感慨的，我说哇，北京一个稍微大点房子也

哦，意大利 面， 对对，还买了买了几个鸡蛋，对，就自己要煮。然后我们当时住那个小宾馆也是，二层它是有个观景台，然后里面有几个沙发，对，然后还配着一个厨房，然后当时我们在那儿简单做了点饭，然后 外边还有阳台也挺好的，还可以坐在那里。 对 对对，天气好的话坐在外面风景非常好。后来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天放晴了， 终于放晴了。 对，我们就早上起来又拍，就真的很漂亮。 嗯 啊，这个山景就真的没话说。其实它作为全世界来讲，并不是什么很有名的，从海拔上来讲并很有名，可能只是因为这个在新西兰吧，所以有山有水，等于是之前总是看湖，然后这次终于看到了一个比较有名的山。 我有一个体会，就是老之前没去过，也没有去过新西兰，但是去过澳大利亚，去过南澳大利亚的塔斯马尼亚，但是就是回来看到新西兰，就是我们的杨杰拍的一些照片，确实有一个感觉很空旷。 对 对，就是空旷。 我觉得新西兰就一个字儿旷。 对呀、 那一千多平没有人。 对呀、而且就这么大的一个环境当中，就一所房子， 对， 一个湖， 对， 一辆车，十个人，你想想是不是感觉？ 对，感觉 对，就好山好水好寂寞嘛， 寂寞 不是？对， 好山好水好寂寞， 没有什么娱乐项目，但是你可以跟自然真的是进来好好的交流交流。 没错没错。 自驾的时候你也看看沿途的风景哈。这个季节去的是十月份，十月 对。十月下旬 能看到绿色，对不对？ 没问题， 是吧？ 没问题。对， 就是你刚才说到那个库克山的时候，你说那个大道笔直大道，公路上想要车、不可能没有车，然后两边全是绿的，往前看是一望无际，那到一边的时候，哗一下变成颜色， 对， 高山起来，这就是新西兰给我们的样貌。 没错，没错， 是的， 高速公路大片。对 对, 对，我觉得诸位，你要单看这个雪山什么的，可能仿佛来到了西藏，但是你再往下看就不一样了。 对 对， 它那个小房子呀、包括它那个建在岩石上的那些小房子， 对， 我觉得特别的。特别新西兰， 是的， 对，特别新西兰，真的是， 对，真的是特别新西兰。 而且我发现他们到了晚上的时候，他们的房间所有的光都是黄色的暖光。 哎，对， 对吧？ 这可能是个很有新的地方， 就是黄色的暖光。 对对 对，而且就仿佛都是那一连串的小灯。 对对对， 都自己加上去的。 是，而且那个透明度很好，因为空气好嘛， 空气好。 是吧？ 对， 那个其实我们会觉得一个地方的空气也好，水土组成的部分以及人的分布也很有意思。下面的我们想听听有没有杨杰跟当地人除了这个之前的橄榄球运动员那个打交道之外，跟别的人打交道的，因为人确实是很少的。有没有跟人打交道的部分？ 主要是跟旅游相关的人，然后偶尔能碰到一些游客。 好的好的，今天我们杨杰要带着我们一起去他刚刚十月中下旬去的新西兰的自驾游。杨杰是一个什么样的朋友呢？就是我那天跟他吃饭的时候，杨杰说他是一个特别能跟大家考虑的朋友，而且他特别换位思考， 因为他经我觉得这样很好。 因为他经历了人生很多的阶段， 就 每个人因为组成团之后是熟，但是平常的细枝末节显现不出来的。比如说咱到的，咱主持，咱是朋友，咱是搭档，如果出去玩五天之后也知道，哎，有问题会出现，他是可以非常的去接受这些，并且让他们存在，我觉得这很好。 对对， 我觉得这一个人得多大的包容力和执行力， 品质， 对，还有这样机智的化解能力，才能够做到这些。 谢谢谢谢， 这都是夸赞哈。 对， 也希望大家到路上的时候呢，也学会体谅别人。 对 对不对？ 体谅， 是的。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旅行号1073，我是周准， 我是道道， 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It's so funny to be seeing you after so long. And with the way you look, I understand you were not impressed. But I had your letter, little friend of mine. Take off your party dress. I'm not gonna get too sentimental like those.Cause I don't know if you were loving someone